你的心，你的身，你的唇，都隔着木一层，好让我永远的迷惑看不清。每一次粒粒纷纷都能那么逼真，谁能改变故事里的人，也曾想找个替身，换你身边的人，陪你反复这一程。一个我，一个你在一起，一点情，一点意，一出戏。天各的开扇门，我想要扮演爱你的人，编辑你的一生的人。也曾想找个替身，换你身边的人，陪你反复这一程，才发现导演是你，我只是个布景，我的出现都由你决定，我的爱渐渐随你，我只是个身影，本鸟又不得自表演一生都为你。 想，我留在。